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明月清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网易云阅读、喜马拉雅联合荣誉出品。 严君玉原以为萧景琰的字已经是世上最漂亮的了，没有想到这世上还有这样的字，说不出的清渠秀丽，如同书竹一般，枝叶间洒下淡淡的影子来，比萧景琰更多了一份林下风气。洒金间这样华丽，被他一写却一点富贵俗气都没了。他往下看，只见角落里画了一只梅花，枝干疏离，用的是墨，花却不知道用的是什么颜料，像磨碎的银粉，白得如同月光开在了枝头一般。严君玉看了半天，忽然想起手心有汗，连忙在衣襟上擦了擦手，小心翼翼地把这张洒金笺在桌上放稳。这薄薄一张笺这样漂亮，越发衬得旁边字帖上他自己写的字如同墨乌龟一般。那边萧景琰看了一会儿书，抬起眼来，看见严君玉在发呆，笑了。 小严有什么看不懂的吗？ 严君玉这才回过神来，连忙拿起那张洒金笺，像献宝一样给他看。 这是你的吗？ 什么好东西？ 萧景琰见他这样宝贝，不由得笑了。等到接过来，只扫了一眼，就怔住。他向来从容，眼中笑意盈盈，眼神更是山岚一般，但这一瞬间却仿佛天都阴了下来。严君玉都察觉到了，看了他一眼，忍不住问， 怎么了？ 不是我的，是别人写的东西，不知道怎么混进来了，扔了吧。 萧景琰淡淡地说，重又低下头去看书。严君玉不知道为什么，本能地觉得有点不对劲，但又说不出来，捏着那张笺站了一会儿，到底舍不得扔，偷偷看了萧景琰一眼，见他没看自己，就把笺夹在自己的字帖里了。司红堂里安静了下来，过了许久，直到敖季回来才打破这寂静。敖季带着厉道勇进了诏狱，一直待在那里，直到第二天黄昏才回来。厉道勇闯下这等弥天大祸，谁都不敢动他，不过暗例打了一顿罢了。都过了一天一夜，也没有庆德帝的旨意下来，说明短时间内不会发落了，所以敖季暂时回来，留下其他人在诏狱看着。他仍穿着昨晚席上的圣服，华贵的朱红锦衣，系着叠懈带，挂着剑，越发显得身形高挑修长，整个人鹤视狼形，英气无比。云兰却不买账，进来看了一眼，皱起眉头。 脏死了，从诏狱回来也不换身衣服就来见殿下。 敖季指大马金刀往榻上一坐， 谁让兰姐姐偏心只给小严做衣服，咱们哪有新衣服穿啊。 严君玉很没出息，被他取笑还道， 那我衣服给你穿啊。 傻子，谁让你衣服穿，你个小矮子。 敖季笑着揉严君玉头发，他手向来宽大，是极温暖的，然而严君玉却敏锐地闻到了一丝血腥。云兰却不理会，只走到萧景琰面前，低声叫了殿下，不知说了什么。萧景琰皱了皱眉， 知道了。 怎么，新衣服没有我的份儿，现在连事儿也不让我听了？只有荣浩是谋士，我就是武夫不成？ 敖季看着云兰道，他和东宫侍卫长聂彪向来交好，昨晚云兰和荣浩那一场交谈，瞒得了外人，瞒不了东宫内部的人。云兰知道他消息灵通，但没想到一回来就知道，无奈地看了他一眼，索性说了， 不过是几个消息罢了。一个是圣上看了礼部赏赐各国使节的单子，加了一项银霜茶。一个是御史那边的消息，已经有人上书弹劾负责戏班子的礼部侍郎齐业，要追查厉道勇幕后主使。 前者严君玉听不懂，后者却很清楚，顿时担忧起来，眼睛也瞪得滚圆。云兰看得笑起来，骂敖季， 好了，现在小严晚饭又吃不下了， 你真以为我低声是怕你听见呢？ 严君玉怕他们又把自己支开在议事，连忙问道： 什么是银霜茶？ 一种贡茶而已，没什么味道。但银霜茶要等12月才有进贡，圣上这是要留西戎人在晋中过冬了，看来是要选出和亲的郡主再送他们走了。礼部那群人向来会逢迎上意，看见这道旨意一定要留住他们。咱们要插手吗？ 萧景琰低头看书，头也不抬。 不用。 敖季安静了一会儿，忽然冷笑道： 哼，看来和亲是拦不住的了。 未必。 赌个什么？ 两人正在争执，只听见外面宫女声音：是荣浩回来了。他比敖季还狼狈些，大概也是一夜没睡，脸色苍白，眼睛里却很亮，也不打招呼，只径直给太子殿下行了一礼。萧景琰毫不意外。 要什么？ 一个说得上话的暗线，要在西戎人内部的，最好是谋士。 荣浩略一迟疑，继续说： 用过就废了。 萧景琰抬眼看他，似乎在衡量，又似乎早已有了决断。 好， 荣老五这次要玩个大的了，可别又玩脱了。殿下在西戎总共就两个人，浪费不起，你别又自搬石头自砸脚。 你管好厉道勇的事，我这用不着你操心。 荣浩扔下一句话，又匆匆走了。严君玉忍了又忍，到底没忍住，在晚膳时悄悄问萧景琰： 你比荣浩厉害，为什么不自己想计谋让荣浩去做呢？要锻炼他也别是现在啊，这么重要的时候。 萧景琰笑了： 不重要的时候用他算什么锻炼呢？我还要省下时间做别的事呢。 什么事啊？ 陪小妍玩啊。 他仍然是像以前一样爱逗严君玉，但严君玉总觉得他不太开心。严君玉和他闹了一阵儿，晚上乖乖睡了。本来睡得好好的，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有点清醒起来，习惯性地往旁边靠，却不见了萧景琰。他顿时醒了过来。太子殿下不在内室，甚至也不在司红堂。严君玉问宫女，宫女只说不知道，倒是问出时辰来，原来已经四更了。严君玉披了件衣服，也溜到外面找了一会儿，在花园里看见了太子。太子身边没有一个人服侍，这是从来没有的事。花园里的亭台上有长明灯，萧景琰只穿了件素色长服，安静地站在夜色里。严君玉知道人为什么会深夜跑出来，他曾经跑过是为了萧景琰，但自己就在萧景琰身边，为什么他还会跑出来呢？要是以前，严君玉一定就跑过去了。但是这次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忽然有点胆怯。哪怕当初七皇子和那些伴读一起笑他穷，他都没有自卑过。后来到了东宫，虽然许多东西不认识，也没有放在心上。唯独这次，他忽然怕起来。夜风很凉，吹得人遍体生寒，他茫然地抠着窗棂，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有点想家了。一个身影出现在萧景琰身后，就像那次在敖季手下救了他的暗卫一样，这个人也像是从阴影里走出来的。严君玉已经不会被吓到，看见那人行了礼，然后似乎说了句什么，萧景琰点点头，他又消失了，然后萧景琰就往回走。严君玉连忙躲到窗后，怕他看见。他的心忽然就落回了胸腔里，像是重新跳动了起来，有点想嘲笑自己，又有点脸红。 原来是为了等消息啊，一定是关于荣浩正在做的事，看来也没那么气定神闲嘛。 严君玉在心里笑着，又偷偷探出头去，萧景琰已经走到廊下。严君玉做好准备想要吓他，却看见萧景琰忽然停了下来。他停在一棵树下，安静地站了一会儿，忽然伸出手来，从树上折了一根枝条下来，平静地看了看。然而这树枝很平常， 满是绿叶，也没有花。严君玉爬过东宫所有的树，他知道那是什么，那是一株白梅花。秋日的草原，水草正是肥美的时候，附近大小部落的人都在收割干草，要赶在大雪前把牛羊赶到过冬的山谷里。争夺草场的事时有发生，都是些小规模的冲突。这一片并不是最肥沃的草原，沿着呼延河往东走50里，那一片河谷平原才是白杰人歌里唱的太阳永不会落下的草场。这附近只有几个小部落，以赤杰的部落最大。这个赤杰部落是上一任首领的小儿子莫罕的，老首领死去后，莫罕被兄长驱逐到了这里。莫罕脾气古怪阴沉，对周边的小部落都很暴虐，所以他来了之后，许多能走的部落都迁走了，只留下一些弱小的部落和一支西罗人的流浪部落。西罗人在草原上是被人鄙夷的，他们既没有放牧牛羊的技能，也不像其他部落那样能征善战，唯一出色的是他们的金发和修长的身形，还有能歌善舞的天赋。据说西罗人唱起歌来，连草原上的黑鹰也会羞惭。在牛羊肥美的好年头，各部落举行宴会，也常有西罗人来参加，带来一些奇怪的东西来交换，比如花纹复杂的地毯、精巧的玩具之类。每次宴会结束，都有许多女孩子跟着英俊的西罗歌手离开，部落便骑着马去抓回来。久而久之，西罗人在草原上就变得不受欢迎，有些大部落更是会劫掠西罗人，把他们抓去当奴隶。西罗女奴的美貌向来闻名，少女纤细漂亮的如同歌谣中的天女一般，但这份文明给他们带来的是耻辱。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的部落，在草原上是人人都鄙夷的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